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90集，摊牌二。睿王直接取下了面具，沈信倒抽一口凉气。沈家和临安侯府的关系自来不好，不过也正因为此，沈信对临安侯府也是最了解的。谢鼎生了一个似乎天生就是来克他的儿子，沈信还曾经表示十分快慰，可是心里却暗暗欣赏谢景行，觉得这少年虽然顽劣了一些，却有一种定京高门贵公子哥没有的率真和洒脱，因此谢景行的外貌沈信是清楚记得的。如今面前之人的模样更加成熟英俊，可是眉眼之间还有从前的影子，沈信在那一瞬间就明白过来，之前一些困扰于心的事情似乎终于有了答案。他问， 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是不是应该解释一下？ 语气俨然是一副长辈管教晚辈的模样，甚至沈信这时候产生了一种荒谬的错觉，这样子好似他在帮着谢鼎管教儿子一样。谢景行微微一笑，给沈信倒了一杯茶，说道， 岳父喝茶，慢慢听。 接下来的小半个时辰，沈信从谢景行的口中听到了一个他从未想过的惊天秘密。沈信万万没想到谢景行竟然是大梁的亲王，身世如此离奇坎坷，更没有想到谢景行胆子这样大，成为了大梁的睿王，竟然还敢这样大摇大摆地来鸣旗，他就不怕一旦身份被揭穿，又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麻烦。待听完谢景行的一番话后，沈信心中震怒、愤慨、懊悔、迟疑，种种复杂情绪交织在一起。不过他还是以最快的速度明白了自己这时候应当下什么决定。他道， 你既然是这个身份，娇娇不能嫁给你。 为什么？ 谢景行问道。 你的目的绝非只是来名气朝贡。 沈信的话语带着毫不留情剖开一切的犀利，说， 大梁的野心不会仅止于此，总有一日大梁会对名气出手，到那时候你和我们总会并容相见。如果娇娇嫁给你，你让他如何自处？难道要他在你和明琪之间难以抉择？就算我抗旨也好，想别的法子也罢，我都不会让娇娇为难。 岳父多虑了。 谢景行魂不在意的一笑， 他知道我的身份，也比你更明白自己所要面对的局势。或许你应该想一想沈家和明琪之间的关系。 沈信听他话中有话，不觉眉头一皱，问道， 你什么意思？ 谢景行打了个响指，目光落在刚才那局下完的棋局之上，棋局上残留的棋子，沈信的白子几乎已经被吞吃得七七八八，而谢景行的黑子却还满盘皆是。沈信输得够惨，而这桩棋局看起来并不太激烈。谢景行道， 刚才和岳父大人下的这局棋是我以明棋皇室的身份和岳父大人下的，岳父大人就没发现什么？ 沈信猛地抬头怒道， 胡说八道。 是不是胡说八道你我二人都清楚。 谢景行忽然敛去面上笑意，懒散神情顿时收起，取而代之的却是有些近乎刻薄的锋利。 明琪对沈家是个什么态度？我不信岳父大人之前就没瞧出一二。事实上，若不是沈庙暗中周旋，沈家如今只怕还做不到现在这样明哲保身。我不是什么菩萨心肠的人，不过是不愿意看沈庙一个人护着你们沈家，你们却什么都不知道。他做坏人，一个小姑娘而已，我不舍得。 沈信气得唇边的胡子都直了，可还是抓住谢景行话语中的关键，追问道： 乔乔怎么了？你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？给我说清楚。 岳父岳母成日在西北驻守，又心怀天下，自然是忙不过来，也照看不了沈娇娇。不过我却侥幸晓得，你以为沈家二房三房是个什么好东西。当初和玉亲王勾搭，想把沈庙送到玉亲王床上，在卧龙寺给沈庙下迷香。沈元是怎么死的？任婉云是怎么疯的？沈贵沈万怎么出事？金楚楚金冠生。沈家人算计沈庙就算了，明其皇室可也从来没顾及过你的人头。你以为当初你退守小生城是谁在其中周旋？苏家苏玉突然出面歪打正着，让皇帝网开一面，真的只是巧合？沈家每次全身而退，真的是上天的福佑？ 他看着沈信僵硬的神情，讥讽道： 两年前岳父班师回朝，恰逢沈老太婆寿辰，沈家祠堂一把火，可是沈庙亲自烧起来的，为的就是让你们认清沈家人的野心。他用自己的性命来告诫劝慰。沈将军，你敢说你还能护他安稳无虞？ 沈信如遭雷击。这些事情自他和罗雪燕回定京城，一桩桩一件件的发生，他也曾怀疑过其中有些不对劲，可每每查到后面都查不出一个所以然来。再后来兵部事宜众多，他也没有太多时间在其中纠缠，便也就抛之脑后。沈庙没有提过，沈信便也忽略了。如今从谢景行口中一件件听到这些好事情的原委，沈信说不清心中是惊是怒，竟然哑口无言。 沈家二房三房走到如今这个地步，全都是沈庙筹谋。沈将军也别怪他心狠手辣，如果不是他这样，只怕坟头草也有丈余高。 谢景行口中说着讥讽的话，目光却越是锐利，几乎让人喘不过气来。他道： 岳父或许对天下人来说是良将，不过我以为对沈庙来说却不然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把这些事情一个人担在身上，就像欠了沈家一样。不过在我看来，沈将军不是一个好父亲。沈家却很好运，养了沈庙这个女儿，他在为你们操持，在千方百计地想保住沈家。明琦的皇室未来也是他要对付的人，沈将军现在说沈庙会为此为难，我不懂。 他冷冷地嘲弄道： 你真的了解沈庙吗？ 沈信坐在椅子上，这一刻却突然觉得无言。 相反，我和沈娇娇的交情虽然算不得多深厚，好歹也是一起同甘共苦过，一起听过良宵苦短，一起夜里出谋划策。我曾救了她的性命，也曾解她于危难之中，我为什么不能娶她？ 沈信的心中忽而生出无限的疲惫来。谢景行口中的那个沈庙是他所不熟悉的，陌生的，连同着沈庙经历的那些事情，他也是全然不知情的。就如同谢景行所说，对于他的女儿，他自认疼爱有加，却连最初的了解都做不到。那这些年他究竟做了什么呢？他看着桌上残余的棋局，看了许久许久，直到眼睛都开始发酸的时候，才轻声道： 都说给我听，你知道的，有关娇娇的事情，都说给我听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